在自然卷的分享当中呢，继续来分享到蔡健雅，同样是让人觉得很有活力、很向往的一种情节，好想放假。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好想放假，脱了鞋晒太阳。如果这同伴是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有人说阿牛的情歌呢有一点点怪味，可以把爱情比喻成小小的狗和骨头，但是呢歌曲当中的温馨和浪漫又让人觉得非常有好感，非常喜欢。养狗的人一定很有乐趣，其实训狗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但是就像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成为科学家一样，狗狗在资质上面呢一定也是有差别的，所以狗爸狗妈们千万呢不要因为家里面的狗狗学东西很慢就生它的气，多给它一点时间。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

始终是相信没有哪个女生呢是自愿要扮丑星做谐星的，当然都希望呢自己有美美的淑女的形象。现在的阿雅呢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脱离谐星的形象，但是通过她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呢都有了一个很大的好转，也发现原来她的主持功力呢确实还不错。继续来分享一下同样是走谐星然后苦行路线的陈小春，她的歌呢大部分都是走苦行路线，但是我倒是始终觉得搞笑的禽流感菌呢才是最适合她的一个路线。 有一种细菌最近正流行，大街小巷里散播个地，病菌一根一管子里超级，它的名字叫做禽流感菌。它来耶，它来哦，它来的时候无声又无息，它来耶，它来哦，它走的时候每一个人爱上流感菌。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它就像千百次中钻进我心底。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有谁能不成为它发烧流民币。

要问故人可知否，心中幻想风，唯有清明月带走我问候，彩云追着月儿走。 半夜儿夜渐浓，月光伴清风，月色更朦胧，倒影浮中踏北东。 戴的造型很百变，从开始出道的漫长的卷发、小麦色的肌肤，变成了后来运动清纯的形象。当中呢，还有过波西米亚的造型、牛仔风格，从复古到混搭，他通通都曾经尝试过。唱片公司其实呢，与其花这么多的心思花在包装上，不如呢都在专辑上面多花一些心思来培养，让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可以让我们听到。最后来分享到本多如如爱上了。我是苏宝，不要走开，今天一个小时的爱音乐先到这里，我们稍后再见。 还是在我心深处，就是忘不了你蓝色迷人的眼珠。哦，还是藏也藏不住，一遍又一遍，我让别人牵着我的手，我没有感觉，只能感觉还是想你，还是想要痛苦。因为你无所谓的眼神，我学会管他的明天。因为你半强迫的口吻，谁烦我我一概拒绝。因为你总是听得认真，随时关心我。因为你的双手总在冷的时候握紧我，而爱像是你的漩涡，我明知道你的危险，却又自甘愿坠落。光头两头在一起是难过，在我心深处，就是忘不了你蓝色迷人的眼珠。哦，爱是的人藏也藏不住，一遍又一遍，我让别人牵着我的手。Yeah, 爱是的人在我心深处，却也忘不了你红色无情的眼珠。因为你无所谓的眼神，我学会管他的明天。因为你半强迫的口吻，谁烦我我一概拒绝。因为你总是听得认真，随时关心我。因为你的双手总在冷的时候握紧我，而却又自甘愿坠落。光头两头在一起是难。